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，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，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请听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第13篇，在列车上。 1990年的夏天，我从省警校毕业，就被分配到了地处白银市的王家坪农场工作，在教育科当干事。王家坪农场的正式名称是银城监狱，就因为它在白银市境内的原因。王家坪农场劳改的呢，都是判了15年刑期以下的刑事犯。上班不久，那是年底前，我就执行了一次公务，奉命去武汉押解犯人。还在我去王家坪农场之前，那儿逃跑了2名犯人。听老同志讲，那2名犯人逃跑得特别蹊跷。几十名犯人被带到农田里劳动，在警卫的看押下干活。傍晚收工的时候，少了2个人。警卫战士坚决不承认，从他们眼皮底下跑了人，因为那是一片出苗不久的玉米地，犯人们在除草，每个人影啊，警卫都看得很清楚，不可能逃走。经过分析，农场管教干部和警卫人员共同认为犯人是藏起来了，藏在沟坎儿或者是草丛里了。这时候天已经黑了，不便于搜索，警卫部队便把田野封锁起来，准备明天搜索。第二天像是篦子一样，警卫战士们把田野篦来篦去，篦了一天没有任何结果，后来就撤除了警戒，四方追捕，还是没有结果。这次是武汉市公安局拘捕了2个入室盗窃者，经过审讯，是从王家坪农场逃跑的犯人。武汉市公安局将此事通知了甘肃省劳改局，劳改局打电话叫王家坪农场立即去武汉接犯人。接到电话的当天上午，科长就带着我和张翔出发了。科长叫李天庆，已经58岁了，过1-2年就要退休，借着这次出差的机会回老家看看，他的老家呀，就是武汉。张翔呢，是老干事了，35、6岁。农场的汽车把我们一直送到兰州火车站，我们上了从兰州去武汉的直达列车。因为走得急，也因为农场经费困难，我们买的是硬座票。看起来科长和张翔已经习惯这种外出的差事了，火车一开，他们就都倚着椅背，歪着头和身体打盹。我呀，真是不习惯这种枯燥的差事，没人打扑克，也没人聊天，睡觉吧，歪着身体挺难受的，根本没法入睡。再说车上人满为患，拥挤不堪，空气龌龊难闻，令人窒息，时间呢，真是难挨。到黄昏吃过盒饭，我就忍不住了，向科长建议买一张卧铺票，3个人轮换着睡睡觉。科长不同意我的建议，说买了卧铺票回单位没法报销。我说咱不要公家报销， 咱们三个人凑点钱，买张卧铺票，换着睡觉不行吗？科长更不同意了，说，出差给公家办事儿，为什么要自己掏钱呢？你坚持坚持不行吗？我老头子了，能坚持，你个小伙子这点苦就受不了了？我明白，其实不是能否坚持的问题，问题是啊，他舍不得掏钱。于是我改口说，科长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不要你和老张掏钱，就我自己掏钱，买了票咱们三个人轮流休息，回去以后我也不要求报销。李科长不说话了，不说话就是默许。我又说了声我去买票了，他还不出声，我就去补票了。我们科长的小气啊，在单位是出了名的。我是在警校学会吸烟的，到监狱上班的第一天，我吸烟的时候递烟给他，他不要。我以为他是不吸烟的，但过了不一会儿，他就从口袋里摸出烟卷吸了起来。这样的事儿遇到了两三次，我以为他嫌我的烟不好，但仔细观察，他吸的烟更是差劲。我觉得蹊跷，我就问同事们，同事们告诉我呀，他就是那种人，从不吸别人的烟，自己吸烟的时候呢，也不让人。机关里边分鸡蛋，他总是要找个秤来称一称，看够不够分量。要是差了一两二两的，都要跑到后勤部门去要回个鸡蛋来。有一次，我去他家找他请示一件事情，恰好遇上他和老伴吵嘴。我听了听，原来是儿子要结婚了，女方家里要一笔钱，儿子拿不出那么多钱，让他出10000块钱。他同意出这个钱，但却要儿子写借条，将来必须归还。老伴儿生他的气，说他财迷转向，对儿子无情无义。他说儿子长大了，成家立业了，应该自己奋斗，自食其力，不应该依靠老子。老伴儿说，他不靠老子靠谁去？你说谁家的孩子不是靠老子？他说，你看人家外国，儿子一长大就独立生活，不靠父母。老伴儿反唇相讥，你跟外国人比什么呀？你是外国人吗？中国和外国国情不同，不能和外国比。他说，不和外国比就不和外国比，那就和我比吧。我16岁离家以后，就再也没有要过家里一分钱，我还把他们养大了，还供他们上了大学。女人又说，时代不同了，你不能拿现在和过去比，你过去过的啥日子？你要儿子过你那样可怜日子呀？我们的车厢呢，在车尾，走到列车中央的列车长工作席，我就出了很多汗。车长席旁边没什么人，车长正低着头数钱。我叫了一声车长，然后说，请帮忙给我解决一张卧铺票。车长没有抬头就说，没有卧铺了。我想利用一下警察的身份，便提高嗓门说，哎呀，那怎么办？我们是外出执行公务，路途远，能不能照顾一下？我的话产生了效力，他抬起头来了看我。于是我看清楚了，这是个50多岁的老列车长，圆圆胖胖的脸，大盖帽的下边双鬓已经花白，他的长相显出朴实敦厚的样子。我便又接着说，我是去武汉押解犯人的，我们有一位老同志也像您这年纪了，身体不好，请您照顾一下。您看，这是我的工作证。我一边说，一边把工作证递了过去，但是他只是瞥了工作证一眼，就低下头去了，说，告诉你了，没有卧铺。 我无计可施了，央求他帮个忙吧。这一次他连头也不抬了，也不说话，干脆啊不理会我了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，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回到车尾，我们坐的车厢，面对着科长和老张询问的眼光，我沮丧地说，没买上卧铺，列车长说没铺了。张翔说，不可能啊，这么长的一列火车，一张卧铺都没有了。我回答，车长说没了，都卖光了。老张说，不会的，车长手头总是有几张卧铺票的，不会都卖光的，人家是留着照顾领导或者熟人的，不卖给你。白跑了一趟，我这心里边啊本来就不痛快，听了张翔的话，那意思是说我没本事，我便反唇相讥，我是没本事，你行你去买啊。张翔遭我抢白也有点不高兴，说，我说你没本事了吗？我是说车长手里有票，可人家不卖，谁也没办法。我又说，你怎么知道他有票不卖？张翔说，我当然知道，以前坐火车我遇到过一个列车长，他对我说过，每趟列车的列车员车厢里边啊都有十几个硬座和卧铺席是空着的，这些座位和铺位是列车长掌握的，火车站无权出售。我和张翔呛呛有没有卧铺的事儿，科长听着听着就说话了，别争了，你们俩的意思不就是要卧铺吗？我回答，对啊。真想坐吗？那还有假呀，你把钱给我吧。干什么呀？我去试试看。科长，你有办法？这谁能保证啊？去试试看呗，买来就买来，买不来就买不来，买来了不是更好吗？拿钱来。科长，你真去啊？我已经白跑了一趟，怕他去了也是劳而无功。但这时候张翔推了我一把，掏钱吧啊，你快掏钱吧，科长说去，你还啰嗦什么呀，舍不得钱了。我拿钱给科长，等他走了，我说，张翔，谁舍不得钱了？我是怕老头子白跑一趟无功而返。张翔说，不会的，他自己要去的准是有办法呗。什么办法？他认识车长啊。这谁知道呢，他这人呢你是搞不清他是怎么回事的，好多事情咱认为办不成的，他去了还就办成了。我和他出差很多次了，遇到补票的事儿啊，住旅馆的事儿啊，都是他去，十有八九能办成。我基本同意张翔的话，我们的科长是有点怪，比如他的吝啬，比如他的思想方式。记得上班的第一天，他在介绍工作的时候，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，什么对犯人要像亲人一样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用爱心去感化他们，教育他们。但是一转身，房子没人的时候，他又以严厉的口气说，犯人呢，都是兽性未泯的东西，心狠手毒，和他们打交道可是要小心谨慎。 保持警惕，保持距离。 我对他印象最深的 还有一件事儿， 那也是刚上班不久的一天， 教育科进来一位老人。那个人刚进屋，他就很亲热地叫了一声苏政委，并且对我介绍，这是退了休的原监狱政委，是他的老上级。他那恭敬有加的神情令我很是感动。可是过了不到一分钟，苏政委提出要一个篮球拿回去给孙子玩，他立即就绷起面孔说，苏政委，你孙子要玩篮球，你自己花钱买一个也买不起吗？为什么要公家的？我可以给你一个篮球，教育科有一大堆篮球，少一个两个也无所谓，但是这篮球是给犯人活动用的，我给了你，犯人是要指着脊梁骂我的，也要骂你的，说共产党的干部这么点小便宜都要占。他几句话就把苏政委说的羞愧的走了出去。我当时想，他这个人太不近人情了，那么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找你要个篮球，你不给也罢，说那么难听的话干什么呀？搞得老头太难受了。还有一点啊，我也觉得奇怪，他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人了，194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，而且呢，他的文化水平也不低，工作能力也很强。他是解放前的高中生，我们银城监狱制的撰稿人。可是他的警衔才是个一级警督，行政职务是科长。我们的监狱长比他整整小20岁，也已经是一级警督，行政职务比他高出2级，还不是党员。大约过了一个小时，科长回来了。不等他坐下，我就问，买到票了吗？他把捏在手中的钱递给我。我说，你也没买来啊？他扬了一下手，意思是让我把钱装起来。我把钱装回口袋的时候，觉得钱是湿的，就说，科长，你是替我省钱呢，你看，你把这钱都捏出水来了。我的话一语双关，既说了他没本事，又讽刺他小气。当然，说了这话，我也有点后悔，因为平日里谁要是说他小气，他的反应是很强烈的，跟人家吵架，瞪眼睛。不过，这天他倒是没生气，还朝我笑了一下。他坐定之后说，你们谁累了就先去睡觉吧，到列车员车厢去，就是最前面的那节车厢，一进门的第一个格子下铺。我一惊，科长，你买到卧铺了？去吧，你闹得最欢，先去睡吧。真的，科长，买到了。哎，你怎么这么啰嗦？让你去你就去吧。那不行，那不行。你先去睡吧，我跟老张值班。再说了，这钱也不能让你花，是我要买卧铺的。我说着话，就从口袋里掏出潮湿的钞票。我真是没有想到，平日里抠抠搜搜的老科长今天这么大方。但是他推开了我的手说，我要你的钱干什么呀？我根本就没花钱。我哪信他的话呀，说，你开什么玩笑呀，科长，不花钱让你睡卧铺，车长那么好心，他是你儿子还是你小舅子呀？谁跟你开玩笑了？我呀是遇到熟人了，列车长是我的老朋友，30多年没见过面了。我还是不相信。科长，你是没买到卧铺呢，还是不想让我掏钱呢？30多年没见过的朋友 今天遇上了，还是列车长让你白走卧铺，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还真是这么巧，你不相信呐？ 不相信就算了。 张翔，去，你先去睡觉。小林子不信，就让他坐着。我不能不相信了。我说：“ 哎呦，这你说这天底下他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” 科长，你们是什么朋友啊？是老战友还是莫逆之交啊？你们这关系够铁呀、啊。不是莫逆，也不是战友。啊，那什么关系啊？不是莫逆，不是战友，给你这么大面子，不花钱做卧铺。行了行了，你就别管是什么关系了。你不是困了吗？你去睡觉就是了。你管什么关系干什么呀？ 我当然不好意思先去睡，这里边啊，就我年轻，我和张翔呢，都叫他先去睡。他不去睡，他说：“我可是不能睡。我那位朋友说了，这阵儿他当班，等下了班要来找我，我们要聚一聚。”最后还是我先去睡觉。我走到列车员车厢，找到那张铺，果然是空着的。我躺倒就睡了。我是被人推醒的，在灰暗的灯光下，我看见李科长坐在铺前，他弯着腰，把脸凑近我，小声地说：“起来。”我迷迷瞪瞪地坐起来，看看窗外一片黑暗，车厢里也只是亮着暗淡的脚灯。我问他几点了，他说是凌晨两点。我有点难为情地说：“哟，睡了这么长时间呢，你睡吧，我到后边去。”他身后站着一个人，这时候也说：“老李，你睡吧。”可是科长说：“不睡不睡，这阵儿啊，我不瞌睡，让张翔来睡吧。”然后他指着那个人对我说：“来，小林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朋友魏长海，这趟车的列车长。我们刚刚聚了一下啊，说了说话。”我和列车长握了握手，说：“认识，我们白天就见过面了。”和白天比较，列车长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，他连声地跟我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白天呢不认识。”然后又说：“老李，你就放心睡吧，你的两个朋友我来安排就是了。车到西安就有铺了，我给他们一人安排一个铺。”但科长不同意，说：“不用，我们有一张铺，轮着睡一下就行，不能给你找麻烦。”真的，我这会儿不想睡。说着话呀，科长就往后车厢走去，列车长和我只好跟在后边。到了硬座车厢，列车长叫列车员给我们提来一个热水瓶，然后就领着张翔去列车员车厢了。我和科长在硬座上坐了下来。